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25号星期三，每周三我们的节目都会跟大家送出一些新的职位，和大家来聊一聊找工作的话题。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一个人在做两份甚至是更多工作的朋友？换句话说，他有一份主业，同时还有很多的副业，在业余时间呢，他还在做着很多的兼职。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种收入来源。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就要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那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还会发布很多兼职和全职的职位信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智职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卫。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还有业务经理孙怡林，怡林您好。 你 好。嗯，想问问二位，你们身边目前这种兼职的朋友或者现象多不多呀？ 我这边其实朋友兼职还是挺多的。 嗯， 就是尤其是可能他的本身工作是比较灵活的那种，不需要每天坐班的，可能会有一些兼职的那个资源。 嗯，是我现在发现的，就是大家越来越斜杠了哈。原来我们说兼职哈。现在呢，我们用一个更时髦的词来说，叫斜杠青年、斜杠中年。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业余时间拿出来一部分，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其他的专长来获取一定的收入啊。此外呢，我们的这种用工的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在互联网上面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短期的工作机会，这个其实和我们的主业也并不冲突。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首先要请二位啊来介绍一些职位信息。手头有很多在这个服装店工作的机会啊，看看大家感不感兴趣。首先我们请二位来介绍今天的第一个岗位啊，这是来自一个服装零售品牌，叫 GAP 啊 GAP 这么一个品牌，目前正在招全职和兼职的店员啊，请二位介绍一下。 GAP 的话现在在招聘的主要是店铺的这种全职兼职店员，工作内容其实主要还是负责店铺的服装整理码放，以及一些顾客的服务以及收银的工作。 嗯， 然后目前我们招的可以接受兼职人员，兼职人员的话学生兼职、社会兼职都可以接受。工作时间的话是需要每周至少能够提供3天的工作时间，然后可以长期稳定的在店铺兼职3到6个月。那这个岗位的话薪资是22块钱一个小时，然后月结薪资的形式。工作地点的话是全北京的 GAP 门店都可以就近分配，那大概在王府井、西单以及各个奥特莱斯都有咱们 GAP 的店铺。 嗯，好，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这个工作时间还是挺弹性的。 对， 但是还是得保证就是一周有3天得出勤，是吧？ 对对对，有一个最低的小时限制。 有一个小时限制啊，就不能说这个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是那样的。 对对对，这样店铺也没有办法管理 啊。 对，我补充一下啊，这个三天也包括周六日。 嗯 啊， 对， 是这个快消品嘛，它肯定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他们要工作的更忙碌一些哈。那这三天是固定的某三天，还是说一周保证有三天就行了？ 其实还是挺灵活的，因为像店里边排班的话，一般是一周排一次。那我们对兼职人员的需求其实就是说，他可以每周提供他可以接受排班的时间。比如说我是一个学生，那我可能去跟店长说，我下周是周三的下午一点到晚上十点可以排班，然后周五的全天可以排班，六日全天可以排班。那店长会根据他的时间给他来排安排。 虽然是每周至少工作三天，但是这一天的时间也应该是可以商量的吧？ 对，比较弹性的。他早班最早一般是七点开始，晚班最晚的话可能会到十一点，所以这期间可以给他排六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 啊，早七点是比较早的， 对， 晚十一点是 比较晚的， 比较晚的，就十一点下班是吧？ 对， 中间呢可以排七到八个小时。 对，六到八个小时都可以。 啊，那比如说按八小时算吧，八小时算的话，一个小时是22块钱， 对， 那么一天呢就是176块钱， 差不多， 176块钱哈、啊，一个星期，那你上几天再乘以几天， 对对对， 就可以了， 对， 管饭吗？ 这个一般是不提供的。 交通这块呢？ 交通的话，如果是晚班十一点以后下班的情况下的话，是可以报销打车费的。因为像零售品牌的话，它其实除了大家日常想到的说它在营业时间之外，它可能闭店之后会有一些上新或者是店铺的整理的工作，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夜班。 就是多少都会排到一些夜班，是吧？ 对对对。 好，十一点下班的话还是可以报销车费的。 对，十一点之后的都可以报销。 好，那像这种招聘量大吗？ 还是挺大的吧，因为现在兼职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一个店里可能至少都得有十几名兼职人员在。 而且刚才你谈到的就是有很多个店铺是吧？ 对。 那么也是可以就近来分配。 对，现在目前北京的店铺应该都还会有一些缺额，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看到身边说我知道哪儿有一家店，我就可以报名这家店。 好，这个是兼职人员哈。 对， 刚才我介绍还招全职人员。 对， 那全职人员肯定跟兼职人员不太一样了啊。 对， 这个薪资上面应该会有一个统一的安排吧。 全职的薪资的话就是4000到4500一个月，然后这个是税前薪资，然后年度是13薪，就会有一个年底的奖金，然后这个都是会有五险一金的。年假带薪年假的话是10天每年。 好，薪资税前是4000到4500啊。 对， 现在还要交，那我想不久的将来就不要交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我想不会再低于5000了哈，按照目前这个架势来说的话。好，那因为他们是这个零售店员嘛，这个薪资是固定的薪资还是说有弹性的？ 就是他会有一定的基本薪资，然后因为像这家店的话，它的销售模式是比较自主型的购物形式，就是可能没有像某些品牌之间说店员会有自己的销售业绩然后去赚提成。那像咱们 Gap 的话，它是那种说顾客自己挑衣服然后自己拿着去结账的，所以店员的话大家的基本薪资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整体店铺完成了当月的一个业绩的话，可能奖金也是大家共享。 就是跟某些服装销售的模式不太一样。 对，稍微有一些区别。 那么他们的这种工作的内容，肯定就不像刚才你谈到的要有主动推销啊，主动推荐啊等等啊， 对， 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老客户的关系啊等等。那他们主要是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们其实因为咱们店里面的服装陈设量还是挺大的，而且就是我们不会说一件衣服就摆出一款衣服就摆出一件，那可能会很多码放很多，有叠的有挂的。那顾客自己挑选的话，其实他会拿很多去试，然后可能也会拿乱。那我们的店员呢，其实主要还是负责店面的一个整洁的陈设码放叠衣服，然后像试衣间顾客试完的衣服我们要重新叠好放回原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顾客服务肯定还是要有，就是比如说 顾客进门的话，我们肯定要喊宾，那顾客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要去做一些服务，这些都是要他的工作内容。 嗯，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那么大的销售业绩压力。 对对对， 这个倒就是有些朋友如果没有做过的话，就是做这 一 类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个入门的。 对， 是没错， 是吧？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去买衣服，我能感觉到一种压力，就是他的压力透过他的服务传导到我的身上了，是吧？我都不好意思了。但这种呢，就是说还好一点啊， 对，好一些， 嗯，好一些。刚才您还谈到，就是年底是再发一个月的钱啊，就是一年是13薪， 对， 还有五险一金。 对，五险一金也都有。 嗯，带薪年假是10天。 对。 嗯， 然后正常的话是做五休二。 嗯，做五休二。 对。 刚才谈到这个带薪年假的问题，就是甭管您多大年纪，工龄有多少年，去这儿都是带薪10天的年假。 嗯，这个的话，因为如果是全职人员的话，还是要跟就是企业就是总部这边来签合同的， 嗯， 所以就是他的入门带薪年假是10天，那如果工作年限更往上涨的话，这个还是要看总部的一个安排。 就是10天起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10天起， 哦，那还可以哈，啊。因为很多朋友他们刚该去工作的时候，只有 5天 啊，然后再是吧，工作多一年再1天哈，啊。 嗯。 怡琳，你们是这样的吗？ 我还是5天。 是哈，还有就是这个，法定节假日，我想他们应该都会有一些这个薪资上的不同，因为这个如果是全职的话呢，那我们都有相关的规定哈。 对。 啊，他要上浮20%啊，200%或者是300%啊等等。 对。 如果是刚才谈到那里的兼职的话哈，他的薪酬平时是一个小时22块钱，如果遇到法定节假日的话，他会上涨吗？ 兼职人的话，法定节假日咱们也是按就是跟着国家的这个规定来走，是也是3倍薪资， 嗯， 那也就变成一个小时66。 嗯， 哦， 嗯， 这样来算。 哦，那 会啊，我觉得这些其实这些国外这些品牌他们还是比较这个人性化的哈， 嗯 啊。其实按理来说，在劳务这个层面上，它是不受这个保护 的，是 的， 是 可以就是可以不付3倍， 互相协商的。 对，是互相协商的。但是在我们现在服务的这些客户里面，大部分都是要给3薪的。 是，我也发现这个情况了， 嗯， 就是说外资特别是美资的这样一些，品牌哈， 嗯， 他们在招聘不管是什么样工种的这个人员上面哈。公积金是有的， 对， 还有就是刚才您谈的这种加班的这种补助啊，或者是其他一些福利啊， 对， 还是比较健全的哈。 是，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能够比较的出来哈。 对， 嗯，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福利，就是如果你干够了一周，比如干够80个小时 啊， 或者说一个月是176个小时，这样他还会再给你一些补贴。就相当于就是你能够供班的时间长的话， 嗯， 还会给你更多的一些补贴 啊， 哦，嗯，就是另外一种福利，相当于， 嗯，但是目前，现实情况是还是缺的， 对 吧？对， 还是缺， 还是缺的啊。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朋友他们可能适合做这个，或者说做这个岗位的人居多啊， 嗯？ 这个我想依琳应该接触的比较多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什么样的朋友他比较适合。 一般的话，其实我们招聘是有学生兼职跟社会兼职两种。 嗯， 那学生兼职的话，就是在校大学生， 嗯， 那他们可能普遍，尤其是大三以后的同学，他的课可能安排的没有那么满。 嗯， 那他可以在学校附近来找这样一个兼职工作，来有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其次，也可能补贴一些自己的零用钱。那还有一些就是属于社会兼职，那他可能有一份正式工作，那正式工作的工作时间可能也不用那么满。那他可以一周抽出20个小时来做一份这种兼职，非全日制的这种兼职工作。 嗯，哦，就是有一些全职人员，他们业余时间也做这种兼职。 是的。 啊， 哦，现在有一些那个全职人员，其实他是做一休一的这种班儿， 嗯， 啊，那就是说他可能虽然是做一休一，但是晚上有的他是可以睡觉的， 嗯， 所以他不是那么疲惫，不是那么忙，所以第二天呢，他还可以再提供一天的时间可以做一些兼职。 嗯， 然后现在还有一种人，社会上实际上是他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全职的工作，其实是专职的要做一些兼职的这种工作， 哎， 这些人群也都有。 也是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我所说的，大家的用工方式已经越来越灵活了。也许兼职已经成为一些朋友他全职时间的工作内容了，就是用全天的时间在做这样一份那样一份 还有一份等等很多份兼职的工作。 对， 我们不只有一个老板给我们发一份工资了哈。 嗯、 这种趋势我发现现在这些年越来越明显，而且呢就是随着互联网的这种兴起呢，我们也很容易获得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兼职的机会哈。 对， 好，那么再回到这样的一个岗位，我为大家再重复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服装品牌叫 Gap， 目前呢正在招全职和兼职的这个店员。工作的这个要求呢，就是如果是全职的话是做五休二，一天有三班可以轮班，11点钟之后下班的话可以报销打车费啊。如果是兼职人员的话呢，每周必须有3天的时间去那里工作，这个具体时间可以协商。全职的薪金是税前4000到4500，年底是3薪，缴纳五险一金，有10天的带薪年假。如果是兼职的话呢，每小时是22块钱，遇到法定节假日呢是可以根据相应的这个上涨幅度啊来安排的。另外如果这个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还有额外的这样的一种补助哈。啊，目前是招很多人，因为他们分布在不同的门店或者是购物中心啊。我们说一下联系方式，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 啊，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编辑短信，姓名加上 gap， 然后加上全职或兼职，发送到13718777362，13718777362。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种信息啊放在我们的微博当中，大家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来进行查询哈。刚才是说用发短信的方式来报名哈，就是你的名字和你想去的这个公司的名字哈。 公司名字是全职还是兼职，可以写一下。 因为我们还会发布几个其他品牌的这种哈兼职的信息，我们就先把这些服装的信息都说了吧哈，这都是一类的哈。还有一个服装品牌叫什么 Old Navy 哈。 对 ，Old Navy。 那么他们目前也是招这个兼职人员是吧？ 对 ，Old Navy 其实跟 Gap 是同一个集团旗下的不同品牌。 嗯。 然后目前在北京的店铺没有那么多，但主要就是在有5家，有西红门汇聚店。优唐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和谐广场和卓展购物中心，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目前正在招人。 对，这5家店。 嗯，好。 他的工作内容跟福利待遇的话，其实跟 Gap 是完全一致的。 嗯， 要求也是一样。 嗯，好。那就是每周上3天是吧？ 对。 然后可以去协商排班。 对，可以轮班这样。 嗯，晚上11点下班有这个打车费的报销。 对， 最关键的是薪资呢是 22一个小时。 22一小时。 对、 啊，目前这个是不是服装店的这种兼职都是在22块钱一小时？ 嗯，差不多，这是一个基础的吧，可能上下应该不会差过2-3块钱吧。 啊、 哦， 他这边定的其实是北京有一个那个最低小时薪资。 嗯， 现在小时薪资基本是22，所以呢、嗯，大家基本上把最低小时薪资会定在这个水平上。 因为最近上调了 啊， 对 啊，最近调了一次 啊。但是刚才我说了，就其实还是在，我就说就是在这劳务这块，包括学生兼职这块、 嗯， 其实他也是不受这个规定的这个限制的，他、 嗯、 可以降低也可以提高。 嗯， 对，但是就说在整个的服装行业来说， 嗯， 这个22这个价格在北京地区啊是比较普遍。 嗯， 来说， 好的，再来看另外一个品牌哈，他们也是在招这个兼职店员，我们也请依林介绍一下。 嗯，另外一家品牌是美国的一家牛仔服装品牌，叫 American Eagle AEO。那这个品�牌的话，门店有3家。那是西红门汇聚店、蓝色港湾店和龙湖长营店。那它的工作内容的话，主要还是负责卖场的服装陈设、整理、码放以及简单的顾客服务的工作。它的任职要求的话，也是学生及社会兼职均可，每周可以出勤至少3天的这个班次。那它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最早的早班时间是9点开始、 嗯、 最晚的晚班结束时间是10点结束。那也是这期间会排8个小时的班儿，那可持续工作至少3个月以上。 嗯， 然后他的薪资待遇的话，同样也是22块钱一个小时，然后有一定的，就是如果出勤小时数比较多的话，有一定的津贴补助。 好， 嗯， 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是10点下班，所以没有打车报销了。 对，他们不太给兼职人员排这种就是说通宵 班 或者夜班。对对对。 嗯，好。 还有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服装品牌叫 New Look 啊，目前呢也在招这个兼职人员。情况基本上差不多，和刚才那个牛仔品牌差不多，是吧？ 对 ，New Look 的薪资标准目前是23一个小时 啊， 他的薪资稍微高一些， 多一小时会让很多人都去他那儿吗？ 其实还是看大家， 多一块钱的话， 大家对这个品牌的认知程度吧。 啊、 因为New Look 的话，这家是一家女装的品牌， 嗯、 就是它像之前介绍的其他品牌都是男装、女装、童装都会有。那像New Look 的话，它只有女装的话，可能有一些男性的兼职人员就不太愿意去。 嗯、 那店铺在招聘的时候，可能男性店员会比较少一些。 哦、 对， 就这样啊。 对， 另外就是大家在考虑这个叫什么这个费用这事儿啊。其实给我理解，其实大家还有一个选项，其实是距离的问题。 嗯，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我兼职这个店铺离我家非常近，在我家旁边， 嗯， 那他给22，但是另外那个店铺离我非常远，即使给23，可能一般人也都会选择更近的这个店铺。 是的是的啊、嗯、挣那一块钱或者说一天多挣那几块钱还不够折腾的是不是？ 对， 好，但是刚才依林谈到的有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是去哪儿工作、嗯、你还要看一下工作内容跟你自己的气质啊兴趣爱好是否一致，对不对？ 对，尤其是服装品牌，它每个服装店的风格不太一样、 嗯、 那可能也会大家找兼职的时候也会找，我可能是一个运动风的，我就不太愿意去那种说特别正装的店铺， 嗯， 那也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嗯，这都是实际大家在这个找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反应哈。 对，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候选人说，我其实非常喜欢这家店的服装风格，我就工作意愿非常强的，也会有。 嗯，然后顺便买东西还打个折什么的。 啊、对，有打折。对。 好，那大家可以再记一下刚才那个报名电话啊，这几个服装品牌都是和一个电话进行联系。 对，这个是我们北京地区的招聘电话，大家可以发送短信姓名加上想报名的品牌加上你是全职还是兼职，发送到13718777362 13718777362。 嗯，好，朋友们，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还有一个体育赛事的这样的一个兼职的信息，我们在歌曲之后呢为大家介绍，稍后见。 相遇究竟有多漫长，我竟然无言以对，一个眼神一句话就像一瞬间，可是漫长的又像一生啊，每个故事该从何讲起呢，的人说着说不清的话，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会一样，有迷人的开始和平淡的收场，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照进心中那遗忘的光，时间就像停留在你脸上，不声不响，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看见心中那道遗忘的光，这时的时间就像停止在你脸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各位朋友带来最实用的招聘就业的资讯。今天为大家发布的职位呢，是以这个兼职的居多哈，在上半段。那么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在做兼职的时候，或者说在选择兼职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留意啊，信息的来源啊，以及兼职的工作是否安全，是否适合您个人的一个实际情况。我们继续请怡琳来介绍下面这个兼职的信息啊，这个活儿就一天， 对， 是吧？ 对，是一天的。 这是一个体育赛事啊。 是，它是这个泰坦跑的一个现场支持的学生兼职岗位。 泰坦跑。 对。 啊，这是一个运动。 对，它是一个5公里的跑步活动。 嗯。 那地点是在园博园。 嗯。 那其实它的这个比赛性质不是特别强，还是大家一个就是这种娱乐活动嘛。 嗯。 跑五公里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项目，有一些小游戏，大家在这个、 嗯、 跑步之余可以参与。 嗯。 然后跑完了之后呢，也会有一个奖牌和这个有点类似于这种现场的派对的类似的形式。 嗯。 那我们目前招的主要是两个岗位，一个是主会场的协助，因为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我们需要现场有一些兼职人员负责观众到达的交通管理、群包的管理，以及舞台区的这种支持工作和一些互动游戏区的秩序维持。 哦，这个应该是分到不同的板块里面去， 对， 和区域里面负责不同的内容啊。 对。 嗯， 就是我们可能大概现场会有100多名兼职人员，那大家可能会分到不同的组。 嗯 嗯， 好，这是主会场协助啊。 对， 还有一个是叫赛道协助。 对，赛道协助的话，主要是分布在，因为我们有5公里的赛道，那就是我们每公里会安插一些兼职人员在赛道边上去给这些跑者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如果有人真的是发生什么意外，我们需要及时的去进行帮忙。而且像这种跑步的话，可能有一些是亲子跑，有一些小朋友啊，注意提醒他们注意安全。那还有像赛道区的补给，因为我们还是会有补给站，就是提供水、饮用水、 嗯、 还有一些活动，赛道内的互动游戏互动活动。 啊、哦，它毕竟不是一个竞赛，它还是一个参与式的这种体育活动。 对， 所以还有一些这个活动需要它来协助，是吧？ 是的。 这两个岗位很有意思哈，主会场协助和赛道协助。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详细的跟大家来介绍工作的时间、地点以及薪资待遇。朋友们，稍后见，这里是职场帮帮团。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蓝天白云，能见度在3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午后的高温达到34摄氏度，光照强烈。听众朋友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 13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中智职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卫和业务经理孙一林，二位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说刚才那个赛事啊，一个运动赛事，目前招这个兼职的信息哈、啊，是8月11号举行的一个活动。 对，8月11号、嗯、周六。 周六， 嗯， 地址是在 丰台区园博园， 在里边是吧？ 对，在园博园里面。 里边，那他们是全天在那儿，还是工作几个小时呢？ 咱们这个比赛的话是下午开始跑，然后如果是主会场的兼职人员的话，是需要早上10点半到达会场，因为还会有一些前期的工作。 嗯。 主会场的话，工作时间是从早上10点半到下午6点钟。 嗯。 然后赛道区的兼职人员的话，是从下午1点半工作到晚上6点钟。 嗯。主会场协助的工作内容包括交通的一些引导管理、存包的管理、舞台的管理和互动活动区域的秩序维持哈。 对。 那么赛道协助的工作内容包括就是起点终点的一些人员管理、发放奖牌、补给、互动游戏的管理等等。 对。 嗯，他们的薪资一天是多少钱？ 主会场的话工作时间比较长，所以他的薪资待遇是130块钱一天，然后我们会提供工作午餐。赛道区的话是下午开始工作，所以他们的薪资是90块钱一天，就吃完饭再过来了。 嗯嗯，反正这就是一次活动。 对，就是一天的活动。 嗯、根据你们以往就是组织这样的招聘的话哈，大家报名的情况怎么样呢？ 嗯，这种活动其实还是挺火爆的，就是报名的，嗯、因为他的这个本身的工作趣味性会比较大一些。那像这种体育的话，其实现场也还是挺嗨的，尤其是可能有一些学生他本身对跑步啊，或者是对这种体育赛事自己很感兴趣的，他会比较乐在其中一些。 嗯，所以就是大家更看重的是体验。 对，这个大家可能 不想通过说这一天能挣多少钱吧，还是有一个这样的经历会比较好一些。 嗯，是。那像这样的赛事招兼职，其他的比如说像什么长跑啊，还有一些什么表演啊， 嗯， 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比赛，球赛啊之类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兼职需求吗？ 对，像这种活动的话，其实每年还是有挺多的。那我们对于兼职人员的需求量也都比较大，像每年在北京、上海还有像深圳举办的这个斯巴达勇士赛，那我们的现场兼职人员的需求量可能会在200到300人、 哦、 那工作内容也会更细一些，会有注册呀、嗯、画脸的这种彩绘啊都会有。 嗯 哦，还有像一些费雪的单板滑雪的比赛，冰上盛典的花样滑冰的比赛都会有。 嗯，那可能有些朋友他是知道这些活动，并不知道原来还可以在这个活动当中去做兼职或者去做服务哈。 是的是的 啊、 嗯、 那这种信息怎么获取呀、啊、 我们一般会中制的话提供的职位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会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和自己的 APP。 嗯，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中智职业发展， 嗯， 中国的中，智力的智，职业发展。那我们的 APP 的话其实叫做时币兼职，时间的时、 嗯、 然后币是钱币的币，时币兼职、 嗯、 我们的这种职位一般都会定期的发到这个上面，会实时更新、 嗯、 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或者是 APP 去联系我们。 那做这些兼职的、 嗯 学生也好或者是社会人员也好哈、 嗯、 他们会经常出现在活动的各大活动的场所吗？ 对， 是老人吗？ 对，我们会有一批非常熟悉的老人 啊。 嗯，他们就是会有很多同学之前在工作的过程中表现就会非常好、 嗯、 那我们可能对他就会有印象，那在下一次报名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他的姓名之后就会优先安排他、 嗯、 那如果他第一次工作表现可能只是一个基础职位的兼职人员，那他在工作表现中非常的优秀，那我们在下一次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把他提拔成小组长、 嗯、 或者是一些项目小组的负责人。 那就不是130一天了 啊。对，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更高的这种管理的费用。 131一天了 可能加个10块钱吧、 啊、对，因为依林在我们公司是专门负责这个，就是这是大型活动的、 哦、 这块业务的，所以他对这块非常熟悉，然后每次都会怎么说呢，选择一些比较这个优秀的学生会记录下来、 嗯、 那下次在比赛的时候会有类似活动的时候会进行优先处理。 嗯， 嗯，大概是这么情况。 挺好的啊，就是虽然钱不是很多啊、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北京呢它的这种功能定位啊也决定了未来有很多的文化活动或者是体育赛事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举办啊。 对， 如果说大家毕业的想要在这个领域做全职的话，就想进入这个文化体育行业的话， 嗯， 如果有过这样的一些兼职的工作经验的话，我想应该是会给他们加分的。 嗯，对，加分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就是、 啊、 如果他在学生期间他有做过这种赛事或者是项目的志愿者、 嗯、 那首先一个他在工作过程中就会能跟主办方或者组委会有一个接触，然后如果他的表现比较优异的话，其实可以跟组委会的我们的正式员工啊或者工作人员建立一个很好的联系、 嗯、 那如果他在学生阶段这个组委会有实习生的需求，像这种活动赛事的话其实他们对于实习生的招聘也还是量还是挺大的， 嗯， 那可能就会从志愿者或者兼职员中选出一部分的同学，可能就会做前期的筹备啊策划啊、 嗯、 这种活动，那未来说他转正的机会也有，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份实习经验、 嗯、 他再去找同类型的这种工作的时候他的优势就会很明显了。 嗯，是的，确实就是兼职是我们找全职工作的一个过渡啊。 对， 那么刚才谈到的这个活动啊叫泰坦跑，对于这个兼职学生的要求有哪些呢？ 我们要求的话是在校大学生或者是2018届的应届毕业生。 嗯， 其实没有太多的硬性要求，但是我们希望的是热情积极一点的同学、 嗯、 然后本身比较喜欢体育赛事，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户外的活动、 嗯、 可能会比较晒或比较热，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嗯， 然后如果有过相关的赛事志愿经历的话当然优先录用。 嗯，好的、哦、那像 服装的导购也好，或者是卖场的这种店员也好，还有刚才活动的这些协助的兼职人员也好，他们需不需要进行一些岗前培训呢？ 像这种长期兼职的话，他一开始工作的时候会有我们店里的老人带他们，就是一开始告诉他们整个店铺的一个大概的流程规律。那前一两天或者一两个礼拜他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学习的状态，后续可能才会让他去做一些更复杂一点的工作。尤其是像我们店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细分的岗位，比如说可能是负责收银台，有可能是负责服装陈设，那一开始进来的新人我们可能就不会安排收银的工作，然后熟悉了之后再去做。 好，这样这个体育赛事的一些兼职人员呢？ 体育赛事的话，我们一般会在比赛的提前一到两天做一个岗前的培训。因为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话，比赛背景、参与人数，还有一些大家的工作内容以及分组，都是要提前来做的。所以像这次泰坦跑的话，我们应该也会提前两天会有一个统一的岗前培训。 好，那也请大家要安排好自己的这个时间哈。 对对对。 好，那这个泰坦跑的这个兼职怎么联系？怎么报名？ 同样是发短信报名。如果想报名的同学可以发送短信姓名加上你的所在学校加上泰坦跑这三个字发送到18519108793 18519108793。 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啊，搜索职场帮帮团，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文字的信息传上去，大家可以更详细的来了解。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我们下面呢要跟大家说的是怎么来预防啊被骗，找兼职被骗。其实每到这个暑假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些案例发生啊。你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案例，有一位小李，他呢想通过网上找一个给人做家教的活，结果呢经别人介绍进了一个所谓的家教 QQ 群，入群之后呢，很快就有所谓的家长找他了，提出来每天入户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四个小时，那么工资是150一天，但是必须呢先要交200块的中介费，如果以后感觉不合适还可以退钱。他觉得这机会不错呀，没有太犹豫就把钱打过去了，但是呢最后是兼职和钱啊都是一场空。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足不出户就做兼职，是什么呢？就是网络刷单。其实我有时候在一些论坛上面也看到这样的帖子哈，但是这种里面的水分或者是风险有多大，我们来听听下面小吴遇到的案例啊。他的经历是这样的，他在网上呢想找一兼职，别人告诉他有这么一活你干不干，叫淘宝刷单。就对方会发来一个类似于淘宝的购物网站，请注意是类似啊，不是淘宝。那么要求他呢先垫付本金去买一个商品，买完之后对方说我会给你返钱返佣金，每单呢是10块钱到50块钱不等。这个让他非常的心动，很快他就接到了一个100元的任务，他买了100块钱的东西，对方呢也非常守信，给他发过来112块钱啊，一下子就挣了12块钱，轻点鼠标这钱就到账了。他正暗暗高兴呢，对方又发了一个任务给他，这次是500元的任务。那毫不犹豫他就把钱打过去买东西了啊！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次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了，对方说啊，不行了，这个钱不能马上返给你啊，你这样吧，你再转一单再买一单，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可以了。涉世未深的小吴啊，是一笔一笔的把钱转到对方的这个账户里面，最终啊转了多少钱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啊，8800块钱。他花了8800块钱，最后呢挣了12块钱，最后8800块钱是打了水漂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虽然说现在的兼职机会是挺多的，但是还是要认准一些哈，这个比较好的平台，或者是说呢通过学校啊或者是通过一些企业官方的这样的一些平台，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微博客户端等等哈，来找寻这个正规的兼职信息。那么也请二位给大家一些提示吧哈，就是找兼职需要注意点什么。你们也接触到了这么多的这种兼职人群和这个发布兼职信息的企业哈，这正规的和不正规的都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啊，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好多同学在找兼职的时候，我估计可能大部分人都有可能都受过骗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从我角度来说，其实能够判断那个这个兼职正规不正规，那最关键的就是说是不是需要你去支付费用，是吧？因为你去做兼职，那就是说按理来说应该企业支付你费用，那就是说如果你再去支付其他人费用的，就是还没有兼职之前就要支付其他人费用的情况下，那这种兼职我觉得大家就要小心了。那很有可能刚才那个同学刷单的那个同学是吧，像他似的有可能学而不归。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他支付了中介公司的费用以后，有可能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工作的反馈。所以呢就是说在支付费用这块，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项吧。我想 就找兼职应该是你挣钱，不是你花钱， 是是是， 或者被骗钱。 对对对。 刚才我们所说那么多的这种兼职的信息，这种费用除了那个当天这工作一天的那个应该日结之外啊，其他的是怎么个结法啊？依琳， 如果是长期兼职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月结薪资的形式。然后月结薪资的话，其实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迷思，就是我比如说一个月我的工资是不是应该次月一号或者二号来发，然后如果说你再拖后一段时间发的话，是不是就是压我的工资。其实不是压大家，因为我们这种就是比较大型的企业的话，它的兼职人员数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核算薪资的时候，它还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时间的，就是从收集考勤到核对，再到说去制作这个整个的发薪流程，我们一般可能都会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像一般企业的发薪日期都会在10号啊或者15号结发这种当月上月薪资。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正常的这么一个时间，这个大家倒不用担心是上当受骗。 它应该还会有一个滞后， 对，它会有一个周期，一般的周期可能都要在10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是的，是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 对对对， 有的单位是25号发呢。 啊，对，也有。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位哈兼职模范，有一位90后的男护士，除了做了本职工作之外呢，还有两份兼职，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他的生活和工作，稍后见。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 明，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啊。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不知道各位朋友啊，身边做兼职的情况多不多啊？做兼职是如何做的？有没有做到极致？有没有把自己的时间啊都发挥和调动起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的一个兼职体验。90后的一位小伙子，他是一位男护士，本身的工作就是在医院里面工作，但是他基本上是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啊都盘活了。他是28岁。那么在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但是呢他的业余时间是有这么一些活啊，比如说做演员，他除了演广告做群众演员参演网络小视频之外呢，他还去做一个叫做国家司法中心的鉴定中心的样本采集搜集工作，等于他有两份兼职工作啊。那说到为什么要做这两份工作呢，他说啊，他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做兼职，什么家教啊，还有什么房产中介他都干过。最吸引他的是有一次去电视台当群众演员，当摄像机和灯光对准他的时候，他感觉成为演员的感觉太好了。虽然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群众演员，但是很快他就找到一个出演男主角的机会。当时呢他们当地的卫计委要拍一个微视频参加全国比赛，就在他们单位选人，很快他被选为了男主角，最终呢那个视频还获了一个小奖。这个呢就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出演一些角色了，比如说他被一家影视公司签约去演网络小视频，也因为自己经常搞一些做一些搞笑的视频啊，朋友们转发呀点赞啊等等，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仅收到了一些报酬，同时也感觉到自己过得很开心。除了做演员，他还有一份工作就是去搜集一些亲子鉴定的样本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啊是这么安排的，他说上个月搜集了27个样本，平均一个月是30个左右，忙的话一天就要搜集4到5个样本啊。当然这些呢还有一些要求，因为他毕竟还是在医院里面工作，所以说他做这个工作一个是保护这些客户的隐私，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做到这个按时按量，保质保量。那有人问了，你这么忙你的身体吃不吃得消啊？他说维持好这个协调的一个秘诀呢就是健身加高效率的来做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他每天呢是6:30起床，晚上11:00准时睡觉，无论是节假日还是轮班休息日他都是这么安排的。他说我的兼职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做的，并没有占用我的工作时间。他如果没有休息日的话，老婆会不会有意见呢？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想法都比较独立，我不在的时候呢他也会和朋友一起安排他的时间，不过呢再忙我都会高效率的做完，晚上早点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陪伴老婆锻炼。所以他说这种无缝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觉到丧失个人的时间，反而生活更加的充实，能把自己的爱好延续下去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待啊，这么一位好像每天都打鸡血的哈，28岁的小伙子。 对，其实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学生阶段哈，其实我觉得就是兼职是比较普遍的现在人，但是在这个就是工作以后哈，毕业以后工作了以后然后还做兼职的，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其实我周围可能会比较少啊，但是我们周围其实更多的是一些专业性的一些人， 嗯， 就是拥有专业知识一些人。我打一个比方，比如说财务， 嗯， 比如他做财务，那除了做公司的财务，他还会接一些其他的公司一些记账的一些工作， 嗯， 那这些他做一些也有另外一种，比如做设计的， 那除了他本职的一些设计工作，他也可以现在有很多的平台，比如说猪八戒网啊之类的，可以从上面拿一些活，然后回家利用业余时间来去做这种兼职的工作。 嗯， 那总体来说还是以专业为主的这种兼职，我觉得可能会更多一些。 嗯，其实用专业去做兼职，说不定挣的还比自己的主业要多呢。 没错没错， 对吧？ 是， 当然他的这一块他更多的是从这个兼职过程当中找到了一种存在感， 是 找到一个成就感啊。 对对对， 倒也不是说挣多少钱的问题， 可能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 对， 一种满足感。 就是您说的也很在理，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去做兼职，或者说去到外头接一些活，确实他是有不同的诉求的。 对对对 对, 对。 嗯，那么不管怎么说，平衡好工作和时间，工作和这个家庭的关系啊，工作和自己生活的关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我觉得他的这个每天作息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啊。 没错。 已经这么忙了。那你是不是可以晚一点起床呢？是不是已经这么忙了，是不是可以对自己好一点？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啊，他的业余时间呢就是健身，包括呢就是这个陪家人，然后呢保证好自己的这个休息时间， 非常自律啊。 嗯，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和兼职处理好，或者是说把工作兼职和自己的这种家庭个人的这个内心处理好的话呢，没有一点自律，或者说没有一点这种时间规划的能力，恐怕是不行的。 是，您说的没错。 嗯，怡林，你那边也接触到很多这种去做兼职的人员哈。 嗯。 最后我们节目快结束了，你给做兼职的人员在时间规划上面做一个小小的建议。 时间规划的话，我觉得如果是社会兼职的话，还是首先最主要的还是不能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嗯， 就是不能因为说我在做兼职工作而影响到自己实际的这种雇主企业的这种工作内容。 嗯， 其次就是还是对每一份工作有一个责任心在。不能因为说我在这个企业做的是一份兼职工作，我就可以去放松自己的这个要求，可能不达标的去完成一些工作呀，或者说可能临时因为自己的事情就去放鸽子，或者是有些其他的这种情况出现，这个肯定是不好的。 对，是的、啊，要么不干，要干就要， 对，要干还是要干好， 对自己负责，干得漂亮， 对对对，做一份工作就能完美的做好一份工作、 嗯。 然后如果是学生的话，以兼职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平衡好学业跟兼职。那有一些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把兼职的这个工作去分一下，哪些可能是我真的是想做一些社会实践，哪些是对我未来的就业可能是有帮助的，那把这个权重来权衡一下、嗯。那在学业上面可以，其实也可以跟自己学校的老师去做一些讨论，比如说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兼职机会。 好，谢谢、嗯、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你在那个世界 还好吗？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